量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宇宙里，你像只鸟仿佛在林间跳跃，追寻风，追寻空气的自由，抓不到你生命的重要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忘记

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，决定降低和规范社企收费，进一步为实体经济减负。李克强强调，年底要建设政府定价管理的社企收费目录清单制度，给企业一本明明白白的账目。今天九十九，周周带你听资讯。河北省2017年第一次大型招聘会，也是全年规模最大的高校毕业生就业专场服务活动，近日在河北石家庄开幕。此次招聘会共设展位2300个，提供岗位4.5万余个，预计进场求职的人数将会达到10万次以上。现在正值高校毕业生找工作的高峰阶段，不知道此时此刻你找到工作了吗？北京市政府近日向首汽约车颁发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，这是自去年底六部委联合发文规范网约车平台线上服务能力认定，北京市网约车落地实施细则颁布之后，北京市颁发的首个网约车平台的资质。糖葫芦见多了，但是近日在山东青岛的庙会上，一种画风辣眼的红烧肉糖葫芦销售火爆。红烧肉在冷却之后被穿成了串，前后端各加了一颗山楂，挂糖之后就新鲜出炉了。而摊主谈到这个创意时说，做红烧肉本来就是要放糖的，也就是想要把它们结合一下，结果没想到味道还不错。许多网友纷纷表示这样的说法无法反驳。那不知道红烧肉糖葫芦你想吃吗？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，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。我想我会一直孤单，这样孤单一辈子。天空越蔚蓝，想他就离开，想过要将就一点，却发现将就更难。于是我学着乐观，过着孤单的日子。当孤单已经变成习惯，习惯到我已经不再去想改变。

感受到我心很痛，两个人走，我恨这路口，你说不爱我，放我在眼里难过，连再见也不说，而眼泪没停过，哭到我鼻涕流，爱情就是黑洞，扭曲我所有，我想要爱你却迷失了我自己，真的分不出来给的是不是真爱，游戏我玩不起来，我不想走去你家的路口，破碎的痴梦丢到马桶让水流，本人依然没救，而香烟没停过，可到我心很痛，找你之中没有人救我，手机上都是你曾经留的讯息，你眼神的不耐犹如利刃飞过来，瞬间我终于明白，哎哎，一个人走无聊的路口，我还在做梦，哦，以为你会喜欢我，我的希望落空，而香烟不离手，抽到我心很痛，哦，哭到我鼻涕流，再为你心动。 陈慧娴，香港知名的歌手，听她开口唱歌，就像是在听一个美好的故事。现在呢，越来越觉得老歌很好听，歌曲里带着时间的印记，也带着时光里的故事。人生自古伤离别，如果说重逢是一个美丽的期待，那么我想千千阙歌就是对这份期待的一个美好的安抚。继续来听歌，来自陈慧娴，千千阙歌。 希望可体恤兼见谅，明晨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，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，可惜即将在各一方，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，来日纵使沾沾缺歌飘于远方，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，都比不起这宵美丽，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，啊，因你今晚共我